想哭过，离开你以后并没有更自由，酸酸的空气守住我们的距离，荧幕最新的结局像呼吸般无法停息，抽屉泛黄的日记榨干了回忆，那笑容是杀气， 发现每个月花费在眼睛上的费用呢，其实就是在包月看高清的生活。有的人喜欢朦朦胧胧的感觉，有的人喜欢清晰的掌握自己的人生。 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，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，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，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，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，可惜即将在各一方，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，来日纵使千千阙歌远方，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，今晚

有时候觉得与其花时间应付以后不理想的生活，不如花时间造就我们想要的生活会更棒一点，你觉得呢？

还是热恋以后简短说声再见，给我一点空间。 在商超里面呢，看到了一个6岁的小朋友戴着一个面具在自动扶梯上面跳来跳去，然后他爸呢就说，你不要命了吗？说过了不能在这附近玩的。那小男孩就说，英雄是不怕死的。然后他爸就语重心长地跟他说，英雄是不会把性命断送在玩上面的，真正的英雄只有在保护重要的人的时候才会豁出性命啊。然后小男生想了一想呢，就用力点了点头，就手牵手一起走了。我真的觉得超帅的，一起学习吧。 第一次你陪我坐着，我的手心是空空的，我知道那些情绪是你努力藏着，害怕我只好